就是难题，失去分寸太容易，谁的是凡人不够小心翼翼，有时候忘了珍惜，伤害来得太无意，有时爱太急，需要空间呼吸，争吵也很痛也深刻，然后不断自责，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，拥抱也紧，痛也深刻，谁不会舍不得，现在我给的或许并不是你要的，如果我分离是唯一的解脱，最后的话我来说，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，遗憾让我来过，就算过去的回忆太脆弱，越未来越没有我，爱着你仍是我的执着，让你哭泣对不起，为了爱承受委屈，说过的承诺其实还没忘记，越是在乎的关系，越是相处不容易，伤害了你我也失去勇气，争吵也很痛也深刻，然后不断自责，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，拥抱也紧，痛也深刻，谁不会舍不得，现在我给的或许并不是你要的，如果我分离是唯一的解脱，最后的话我来说，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，遗憾让我来过，就算过去的回忆太脆弱，越未来越没有我，爱着你仍是我的执着，借口让爱再回头， 多少的爱说不出口，就让时间帮我说话，我一个人拼命争吵，总比两个人一起难过。